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，我送你离开故乡，因为雨我们听不见，冷冷雨淋湿我的思念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啊，一同来聊一聊娱乐圈的光头明星。说完了曲艺界和歌坛的光头明星，我们再来跟您聊一聊影视界的光头明星们。提到光头卖家，您是否记得最佳拍档的系列影片呢？卖家在里面扮演了那个著名的光头佬，一口垮垮的台山话，滑稽的光头造型，层出不穷的笑料和洋相，使得卖家在最佳拍档中的光头神探形象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。同时他也获得了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称号。但在此之前，卖家却是从来没担任过任何影片的主角，都只是以配角或客串跑场的小角色出现。既然这部影片是卖家第一次担任主角，那么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在最佳拍档里卖家的精彩表现。买家扮演的光头神探被张艾嘉扮演的警察带回了警察局。 你们四个谁是老大？ 他是老大。 我 小宁、猴子、陆口哥， 走， 臭袜子，跟我来。 走， 让你坐。 哎，谢谢。 那边，那边。 好。 哎，这一拳你挺不住了。 臭袜子，这里法律你熟不熟？ 这里的法律我不熟，美国的法律我倒背如流。 你居然敢在这里打劫，什么人来的？ 刚刚到。 你是怎么偷渡来的？ 我是坐飞机来的。 有没有亲戚朋友？ 亲戚我没有，我认识的朋友也没有，认识我的有一个。 谁？ 市长。